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想到这里，他不禁回首望向天道城，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本该属于他的一切却就此失去。虽然他在最后时刻挽回了损失，并重创天斗帝国，但战略上他还是败了。而这一切真的要追究责任的话，也并不只是在他身上。按照他原本的计划，是要顺理成章地去接任天斗帝国皇位的。要不是比比东执意提前发动计划，他又怎么会那么早就激发血液大帝体内的剧毒呢？他的身份也根本就不会暴露。隐忍果决，这一直都是千仞雪最大的特点。五天后，天斗城已经恢复了平静。在普通人看来，只是最近这几天城内的气氛变得有些紧张而已，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可天斗帝国的高层却知道，帝国与武魂殿之间的斗争已经真正开始了。从这次的事件之后，两者之间再没有半分调和的可能。整座天斗城内已经是外松内紧，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被雪夜大帝正式推到了台前，任命他为帝国国师，与大师一起统御帝国境内所有魂师。原本留在史莱克学院内修炼的2000余名皇室魂师也被调回了皇宫，大师也随之进入皇宫之内，与宁风致一同训练七宝琉璃宗弟子与这些皇室魂师。天斗帝国皇宫内，唐三带着小舞坐在大师对面，这里是大师在皇宫内居住的地方。 小三，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天斗皇室内的毒瘤已经驱除，雪夜大帝也表示会全力支持我们发展唐门，唐门算是走入正轨了。接下来就是大批量生产各种暗器的阶段，我准备先回昊天宗一趟，一个是将这边的情况传递过去，另一个也是将神将楼高送到昊天宗，请求伯父帮助他集中冶炼强大的暗器。 然后呢？ 通过这次与千仞雪的战斗，我发现了自己许多不足，尤其是在攻击上。虽然我也有不少攻击手段，可威力却还不够。与千仞雪那种层次的对手战斗时，就能发现自己很多不足。我想留在昊天宗修炼一段时间。昊天锤是以攻击为主，看看能否学到一些东西作用在昊天锤之上，否则再次面对千仞雪，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你回昊天宗一趟是必要的，但我并不赞成你留在那里修炼。昊天锤确实强大，但是你不要忘记，想要施展昊天锤，发挥出昊天锤的威力，首先就要拥有专属于昊天锤的魂技才行。你是双身武魂，在蓝银皇没有达到九环之前，给昊天锤增加魂环只会令其未来的潜力下降，而在没有魂环附加的魂技情况下，你提升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吗？我听您的。 建议我是有的，只是我却不想让你去冒险，那毕竟太危险了一些。 唐三眼睛一亮，他现在已经拥有了66级的魂力，明显感觉到修炼速度在不断下降，想要保持以前那种提升速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比大师更了解他现在的情况，大师虽然说危险，但唐三明白，这或许是自己进一步快速提升的捷径。 老师，不论如何，我自保还是没问题的。现在武魂殿势大，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足，还有您说过的天使神装以及武魂殿长老殿强大的供奉，如果不早些提升实力的话，将来我们如何与武魂殿抗衡？而且您曾经教导过我，面对越大的压力，激发自身潜力就越容易，领悟战斗精髓也要比自行修炼快得多。 就知道你这小子会这么说。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你现在虽然魂力是66级，但是有数级魂力都是小舞的魂环带给你的，以至于你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修炼中都要用来稳定这几级魂力，而这就导致了你修炼速度下降。 如果只是一味的苦修，对你的帮助并不会太大。想要尽快的让自己与这些魂力完全融合，就必须要通过不断的战斗，最好是在生死考验那种强大的危机中战斗。这样，你的战斗技巧不但会进一步增加，而且魂力提升速度也会变得快起来。这些天，我仔细研究过奥斯卡的情况。他作为一名食物系魂师，这五年来的提升速度却不亚于你们，就是因为他始终在面对着致命的危险。在强大的压力下，逼迫的他自身不得不提升。毫无疑问，他的选择虽然危险，但是却是极其正确的。而你这五年虽然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这方面的磨练却还不够。杀戮之都那种杀戮只是增强了你的攻击性和杀心，并不是一个能够不断给你压力的地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要你到一个能够产生这种压力在你身上的地方。 究竟是什么地方？ 可以说是一片魂兽森林，但是那里却不同于你所知道的任何魂兽森林，因为它是一座岛屿，在那里生活着许多奇特的魂兽，还有许多奇特的魂师。这个地方在魂师界只有很少人知道。 岛屿？ 我简单的形容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危险性有多么大了。武魂殿曾经派遣2000名魂师前往这座岛屿，试图收编那里的魂师，结果却是有去无回。能够活着回来的不足100人，还折损了2名封号斗罗在那里。那个地方，武魂殿称之为魔鬼岛，但我却知道它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做海神岛。在那里生活着的魂师，自称为大海的孩子。从那次铩羽而归后，武魂殿再也不敢打那里的心思。如果我猜得不错，在这座岛屿上至少有一名至强的魂师，也就是剑斗罗所说的巅峰封号斗罗，95级以上的强者，甚至是99级的绝世斗罗。否则武魂殿吃了那么大的亏，又怎会不报复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海神岛上生活着的人是不会离开那座岛屿的。 在魂师界还有这样一个奇异的地方，以前怎么没听您说过？ 如果可以，我永远也不希望你与那里的魂师打交道。以前我也不认为你会与他们产生任何交集，自然不会告诉你了。 那您去过海神岛吗？ 我曾经去过一次，也就是那次武魂殿向海神岛攻击的时候。那时我还与比比东在一起，听说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就和他们一同去了。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原来魂师界还有如此一批不为人知的神秘魂师。他们不但神秘，而且极为强大，我们这些魂师与他们接触会极不适应。海神岛之所以被武魂殿称之为魔鬼岛，就是因为那次战斗。但实际上，海神岛的魂师虽然很难接触，但也并非嗜杀之人。他们世世代代都留在那里，自称为大海的孩子，又称之为海魂师。他们所拥有的武魂也极为奇异，大都与水生动物有关，因此他们的魂技也与我们有着极大的区别。海神岛地处大陆西侧的大海之中，在那里，这些拥有水生动物武魂的魂师无疑能够将自身实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在海神岛上也有着众多奇异的魂兽，所以我才说那里可以算是一片特殊的魂兽森林。 那里的海魂师有多少人？ 海神岛上生活的每一名人类都是魂师，保守估计至少有超过2000人，甚至更多。我之所以判断在那里拥有巅峰级别的封号斗罗， 就是因为击杀了武魂殿这边封号斗罗的几个人口中几次提到海神大人四个字。看他们的表情和语气，并非是在祈祷神明，而像是在称呼一个人，一个在海神岛上拥有至高权力的人。而那几名海魂师都已经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能够令他们恭敬称之的，自然也要是巅峰斗罗以上的实力，还可能是99级的绝世斗罗。 老师，您的意思是让我到海神岛上去历练吗？ 海神岛无疑是充满了各种危机的，但是也充斥着各种机遇。海魂师并不是杀，外人到那里只要通过他们的考验，就可以留在那里生活，成为一名海魂师。但有一点，成为了海魂师之后就不能离开那里，这是海神岛的规矩。那次武魂殿是以敌对的方式登上海神岛的，而且还击杀了一些海魂师，这才引起海魂师的强烈反击。在对方的全力攻击下，最后全身而退的也只是百余人而已，可见这些海魂师有多么强大。以你的天赋和能力前往海神岛，我并不担心，通过考验想来也没什么问题，但重要的是你怎么从那里回来，这一切就要依靠你自己的力量去摸索了。想要穿过广阔的大海回到大陆上，你就需要面对来自海神岛的追击。我必须要提醒你，海神岛上的绝大部分魂师都最适合水战，哪怕只是一名魂斗罗级别的海魂师，在大海之中也能毁灭封号斗罗级别的陆地魂师。千万不要以为你拥有飞行能力就以为自己可以轻易脱离那里。在海神岛有这样一种魂师，他们的武魂是海鸥，其中就有一名是封号斗罗级别。他的速度虽然比不上你们唐门的白鹤长老，但你那凭借魂骨的飞行却没有任何机会。如果你能够成功地从海神岛归来，那么你的实力在各方面都会有长足的进步。 老师，再过半年多的时间，七宗重选大会就要开始了。我这一去，就怕无法参加这次大会。如果一切都按照武魂殿的剧本走下去，今后就更难对付他们了。 哼，你以为凭借我们现在的力量，就能阻止得了武魂殿这次完成七宗重选大会的目的吗？那根本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未来5年的时间里，武魂殿将进入全盛时期。不过他们还是不会轻易对两大帝国动手。武魂殿毁灭了我们蓝殿霸王龙家族和七宝琉璃宗，其实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